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 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这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 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然、冯杰。 今晚的建築二咧，就真係適逢嘅中秋佳節啊！咁大家咧可能已經出咗去賞月，咁但係唔緊要嘅，因為你出去賞月嘅同時咧，都可以開住收音機，又或者用住大家嘅手機咧，都已經聽住我哋嘅建築二嘅節目啦。不過咧，我哋主持都依然要喺直播室入面咧，繼續同大家主持嘅，咁啊，暫時要將屋企人咧擺埋一邊先，跟住先至再團圓過中秋啦。 我啊覺得應該就聽完之後先去咧，時間就比較更加啱啲。 今日大家都做完節目會點樣去慶祝啊？中秋節啊， 梗係翻屋企食飯啦，係咪？ 玩花燈啦。 日本有冇中秋節嘅？其實佢哋因為同中國文化影響咁深。会唔会佢哋依家都喺度睇緊呢个中秋嘅圆月呢？ 哇，你呢个好问题，我真係冇諗过。我又真係冇听过。七夕我有听过有啦。 係。 盂兰都有喎。但中秋真係好似冇乜听过。 咁我哋就再研究一下啦。咁但係呢，我哋今日呢继续会同大家讲嘅呢都系日本嘅建筑，而唔系日本嘅节日嘅。咁日本建筑呢今次呢就会讲下啲和风嘅寺院。上一集呢我哋都系讲緊日本嘅寺院嘅。上次我哋嘅主题咧系讲紧唐风嘅寺院，咁啊我哋都有讲过啦。既然有一个所谓唐风嘅寺院，就应该有另外一种风格嘅寺院啦。咁呢种咧就叫做和风嘅寺院咯。咁和风我哋即系顾名思义啦，就即刻谂起，应该就系啲 薯片 大和，都系啲大和民族啊，和风啊嘛，即系和服嗰啲，话日本嘅服饰啦，和风嘅寺院应该就日本风格嘅寺院， 系啊， 系啊，咁即系系咪对比起唐风，即系两个分开，就系好明显两种截然不同嘅风格。 系咧，嗱，我都想问先，嗱，因为唐风大家知咧，即系初时就唐朝啦，就衍生为日本用字就即系来自中国的啦，譬如唐新寺就系来自中国的。的意思，咁和风嘅意思系咪即系日本本土嘅嘢咧？系咪即系话一个系来自外来嘅来佬嘢，一个咧就系本土嘢咁嘅意思咧？ 系啦， 好，等我重复翻之前都试过呢个答法嘅。你话佢系唐朝嘅或者中国嘅嘢又得，但系你咧又话佢唔系和风，即系日本嘅嘢相关大啲又得，即系两方面都有。不过咧，另外亦都再特别讲一讲啊，即系另外一种嘅。譬如是其他大佛像啊、禅宗像啊，一阵咧都会讲嘅。咁咧禅宗像咧又系好特别嘅，佢咧另一个名叫唐像啊。咁但系咧佢又同唐朝嘅嘢又冇乜关系，所以咧呢啲名咧小心啲吓。咁啊一阵再详细啲答。 咁即系都系未知嘅， 系啦，即系吊你嘅口味先啊嘛。 好嘅， 咁就系嗱。建築呢一個究竟係即係日本有幾多係即係自己衍生出嚟嘅特色啦，又或者今集咧我諗又可以再做一個嘅一個分別，或者再做詳細少少嘅介紹。咁啊主要都係啊集中喺佛教嘅建築方面嘅。咁而我哋今日呢一集嘅建築二入面咧，亦都會揀一啲嘅建築嘅例子啦，咁啊同大家一齊去詳細啲探索一下日本建築嘅。咁今次揀嚟嘅呢一個咧，話非常之靚嘅一個寺廟啦，就係、是、金閣寺啊！咁我諗啊 ，Stan 又去過噶啦，呢啲、 都有去過， 去過幾次添噶啦，可能即係 一次啫。 咁啊，金閣寺嗱，我哋依家講少少親身嘅感覺分享先，一陣再嚟一啲理性嘅分析好冇？咁你去到睇下金閣寺嘅時候，有啲咩嘅感覺嘅咧？ 首先第一个感觉梗係要摆定个位呢，因为呢基本上全部人呢都喺同一个位置嗰度影同一个 angle 嘅，同一个角度嘅。即係个个都系测验下自己啦，影出嚟嘅同嗰啲杂志啊或者啲书嗰个感觉系咪一样啦。咁、我都尝试去影一幅咁嘅相啦。咁就。 咁已经摆咗上去我哋香港电台嘅网站啦 ,rthk.hk 啊，咁建筑二人员睇下阿 Stan 嘅拍照睇下佢嘅技术如何先，好唔好啊？ 冇错。 好啊好啊好啊。咁不过讲真咧，金角展喺日本方面啦，或者其他国家人咧，都即系有好高嘅评价，觉得好靓。如果我自己，其实我又都觉得靓，但系系咪靓到嗰种咁夸张吓？咁多啲文学作品啊，或者任何人都将佢推崇到咁高咧？我自己就有少少保留嘅吓。咁、可能咧，亦都系。同譬如有一啲嘅文学家咧，譬如三岛由纪夫嗰啲咧，写过一啲文学作品去讲，所以咧令到佢嗰个身价更加提高咗。 系啊，有关金角纸嘅内部或者种种嘅美咧，到时我会再问阿 Stan， 因为喺建筑上面，即系大家对佢咁高水平嘅评价，系嘛？我谂阿 Stan 喺度咧，正正就可能可以同大家分享啊，即系其实佢靓喺边，或者你觉得即系其实佢可能同其他一般人眼中觉得金角纸好特别，好多嘢好独创，但系可能喺 Stan 眼中咧，可能金角纸又未合到佢最高嘅标准都唔定噶嘛，系嘛？ 同埋点解 Stan 将佢归纳咗入和风字院？因为我呢啲行外人啊，一睇就觉得好似同之前我哋睇，就算系唐风寺院或者一般我哋话受中国影响建筑嘅日本嘅建筑物嚟讲，唔会话差咁远啫，都系差唔多个款式啊。点解归纳咗系啦？点解归纳咗去和风寺院呢？咁啊，点样去定义和风寺院呢？嗱，一阵咧就喺之后落嚟嘅时间咧，听阿 Stan 就慢慢去介绍啦。咁、我哋今日咧亦都拣咗一套电影咧，系同今次我哋嘅主题好有关系嘅，就系史川昆嘅《炎上》啦。 炎上，昭和十九年春天。青年沟口吴史携同父亲的书信来到京都罩角寺拜访父亲生前好友田山道全。身为住持的田山感念故友之情，诚心收留了这个身体羸弱还略带口吃的无助青年。沟口的父亲生前极为赞叹罩角寺，沟口一直铭记于心，可惜现实种种令他无法忍受，脱俗的寺院被俗不可耐的游客侵扰，而崇拜敬仰的住持亦令他倍感失望。为了永远留住罩角寺之美，沟口吴史最终将整座寺院付之一炬。 史川昆呢位导演呢，其实佢系一位好出名嘅导演。呢位出名嘅导演出名喺边呢？其中一样呢，就系佢嘅电影里面呢有相当多嘅部分，一个多产导演嚟，九十几套电影里面大部分呢，佢应该话绝大部分呢，其实都系文学改编嘅电影嚟嘅。咁佢呢就系好善于呢拍文学嘅电影嘅改编。咁换句话说系乜嘢呢？第一就系话，其实佢改编咗好多唔同类型嘅文学嘅改编，由一啲可能好流行通俗嘅，譬如金田一。即系可能大家都听过漫画《金田一》嘅改编啦，佢有改编做电影嘅，咁但系就唔系改编个漫画，改编原著嘅改编。另外咧，亦都有改编一啲嘅经典嘅名著，譬如今日讲嘅三岛由纪夫嘅小说《金角寺》。咁而《金角寺》嘅改编咧好及时嘅，喺小说出咗两年左右咧，佢就已经改编完成。咁所以大抵系一个我哋可以叫做接近叫同步嘅作品嚟嘅，即系话其实系同一时间嗰啲人大家都喺度嘅一个电影嘅改编。咁我哋话史川昆其中一样可能好好嘅特色，即系俾人哋赞颂嘅特色咧，就系佢唔系一个有强烈风格嘅导演，但系佢咧好能够把握到咧嗰个电影嘅本身嘅一啲嘅味道嘅，即系佢处理电影嘅改编嘅时候咧，佢总系用到一种唔系强烈风格，别将变成史川昆的什么什么，而系将佢咧摆翻入去嗰个小说本身嘅框架度。咁呢个亦都即系有人都讲咧，同佢太太咧，基本系佢绝大部分嘅电影嘅编剧咧有关系。咁佢基本上系夫妻档一个编一个导咁样去处理呢啲文学改编。咁所以佢喺呢一啲部分咧系把握得相当好。咁呢个系史川昆喺 日本電影裏面其中一個特色。 咁當然我哋又知道咧，今次《史春坤》就係改編咗三島由紀夫嘅《金閣寺》嘅呢一個小説啦。咁、我哋頭先都有講過啦，我哋今日咧都會以《金閣寺》作為我哋嘅一個建築嘅例子啦，主要就係講今日嘅主題啦。咁但係咧嗱，今次電影方面咁啊 ，Stan 你又欣唔欣賞《史春坤》今次呢一套嘅電影咧？ 我揀呢一套嘅《金閣寺》改編嘅岩上呢個電影咧。當然首先就是因為要講和風寺院，咁我亦都揀咗金閣寺嚟做例子啦、但係呢一套電影其實我睇嘅時候呢，我會好鍾意去研究一下即係佢同電影同埋小說之間嗰個關係或者差別。首先聲明先，我就冇睇過金閣寺小說嘅原著嘅，咁、但係呢我就睇呢套電影都揾好多資料，我都知道小說同電影之間有少少嘅分別嘅。咁或者嗱，阿卓然兄嘅成日就交波俾我問我建築嘅問題啦、不如我又交個波俾你、你對於三島由紀夫點樣睇先？ 好啊，金閣寺有睇嘅，即係喺大學時期就已經有叫仰視批嘅日本名家嘅一啲作品。咁三島由紀夫我自己年青時候睇咧，都係唔係咁喜歡嘅三島由紀夫，可能同。都係一啲意義啦，即係我自己覺得咧，三島由紀夫有陣時太過，可能叫太過自戀啦，即係佢對於有好多嘢係一種，即係佢覺得係咁就係咁，佢話係咁就係咁，同埋 應該唔係有陣時啦， 係啊，即係好強烈咁 ，always 都係， 同埋可能我自己。不滿意佢喺70年代，即係個70年，佢大家都可能聽過佢自殺。咁佢自殺嘅原因係用死諫嘅方式咧，叫啲日本自衛隊要唔好再做自衛隊啦，要做翻軍隊，要做翻軍人嘅紀律，要做真正嘅武士。咁自衛隊冇採佢啦，然後佢就切腹自殺嘅。咁我認為佢呢個政治行為本身咧，係當然同我自己價值觀唔同啦，但更加重要嘅係，我覺得咁樣做未免太天真啦。即係佢用一種咁嘅方法去處理政治咧，可能唔係我認知嘅。合理嘅政治做法，咁样做本身系有啲唔系好啱， 唔好理性或者唔 肯定唔理性嘅。 政治上唔系好合理嘅，即系人哋唔通岌咗头，人哋就可以放弃，即系佢应承你啦。个自卫队个领袖话：我好啦，我应承你，我哋唔叫自卫队，叫军队。咁 即系我谂同佢个自恋嘅性格系完全一致。 咁美军系咪就 say yes 咧？当时即系以当时嘅日美中日美格局或者成个东亚格局。其实三島由紀夫切几多次腹都冇分别，即系唔系切腹可以解决嘅问题。 咁但系咧呢一套嘅电影同埋小说咧，另一个主题咧，我就好关心，就系对于美呢样嘢。咁三島由紀夫就出咗名噶啦，即系传译呢个日本式嘅美，同埋呢套电影里边咧，据我所知咧有少少分别嘅吓。譬如小说里边咧。對於金閣寺嗰個美嘅描述呢係比較多啲嘅、因為可能係用文字呢比較容易去表達一啲抽象啲嘅概念啦，係咪？ 係啊，其實金閣寺問一條好大嘅問題，或者問一條好細嘅問題啦，就係點解有人要火燒金閣寺啦，係咪？咁、但係背後嗰個更加大嘅問題就係話，即係少少可能問嗰個問題就係、面對一樣咁美麗嘅東西。系嘛？人系会点样去做嘅？即系人，你当嗰个人嘅心理系要销毁咗咁美丽，或者喺三島由紀夫笔下系完美嘅嘢嘅时候，点解我哋会破坏一啲完美嘅东西？系嘛？咁可能有好多万千千万万嘅原因。咁而呢个谜咧，可能有三島由紀夫嘅答法，亦都有史川君嘅答法。咁呢个可能就系佢哋两者即系细微嘅差别所在。 而我睇呢个小说，我估计佢譬如分析翻烧呢个金閣寺嘅原因咧，就可能系因为咧。對於呢、這、一個即係金閣寺嗰個永恆，而且係好絕對嘅美，咁、似乎係呢一種美咧，對於嗰個主角咧就構成咗一種束縛、令到佢對佢即係所謂嘅原本對呢個美嘅鍾愛變咗有啲恨意添嚇。咁佢藉住呢個燒嚟到去解脱自己嘅。咁但係咧電影咧好似係轉咗去另一種嘅概念嗰度嘅。咁反而係比較多講佢主角溝口同佢爸爸即係嗰個亡父之間嘅關係咧，好多咩回憶咧，亦都最主要就係我覺得佢首先佢係咪對金閣寺嗰個美係咪真係有好深刻嘅理解咧？電影咧，我覺得唔係著墨好深啫，反而係將佢聯繫到，因為佢亡父生前同佢講過好鍾意呢個金閣寺，所以咧佢咧就將呢個金閣寺，我自己覺得就係聯繫咗同佢個亡父對佢亡父之間嗰個思 念啊。結果反而當佢見到呢個金國子，佢心目中嚇、啊、或者佢亡父心目中嘅金國子越嚟越受到好多唔同嘅人去有啲涉俗啊或者世俗化之後咧，佢咧就反而咧就將佢燒咗佢。咁藉住呢個燒毀佢咧，就成為一個令到呢個金國子嗰個美係成為永恆。嗱、啊，一般美嚟講，一定係好正面噶啦。咁但係日本人對於美咧，即係可以話係一種負面嘅態度， 又愛又恨咁樣。 系啦，咁呢一種咁奇怪嘅或者比較複雜啲嘅美學觀咧，亦都同之後咧，可能遲幾集我哋都有會講下茶道相關嘅茶席啊呢啲咁嘅思想咧，都有啲關係。 系啊，即系我谂大家都听过，即系樱花喺日本嘅重视啦。咁、其实我哋之前讲佛啊道嘅时候咧，其实都有讲到即系时间嘅观念啊，嗰啲嘢一去到绝对咧就会消亡啊咁样。咁我哋话喺日本咧接触呢一个咁多观念里边咧，对于呢一个有关刹那消亡嘅观点咧系接触得最好。咁所以樱花嘅美咧系极度短暂。咁佢认为咁样嘅美系咧，其实应该咧只能够喺极短嘅时间度出现。咁所以一漫长咗咧，佢就会觉得嗰样咧就唔完美噶啦。 道出建筑结构的和谐宏伟，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贤、冯杰。 我哋讲咗咧咁多关于美嘅概念，或者唔同人对于审美嘅态度咧观念都有啲唔同。咁而但系我哋咧都要讲多少少，就系金国子嘅美究竟我哋可以点样去欣赏？我哋讲到啊三岛由纪夫嘅小说入面咧，非常之钟爱呢一个金国子啦。咁而电影入面亦都有陈述得到。咁但系我哋跳翻入去建筑呢一个项目入面，再去讲翻金国子，又或者讲翻呢一段历史嘅时候，咁我哋又可以即系点样去欣赏一下金国子？譬如佢嘅建筑特色咧，又或者首先我哋可以了解一下佢嘅一啲历史背景先啦。 好啊，嗱，我哋用最快嘅速度去简短咁去讲解啦。嗱，咁我哋之前都讲过，即系所谓源氏同平氏嘅争斗啦，就喺平安朝嘅末年咧分出咗胜负。咁而系一段好漫长嘅时间咧，就所谓镰仓时期。咁镰仓时期之后咧，就去到我哋今日会讲嘅室町时期。中间有咩关键时候咧？其实就系即系蒙古人咧，就系侵略日本嘅呢个关键时候。咁啊，蒙古所谓叫做输咗啦，有咩神风啊，同埋其实即系叫做几次嘅，因为海洋嘅原因打唔到日本啦。但系咧，其实所谓源氏嘅整个嘅力量，其实同一时间都衰亡嘅。咁我哋话咧，即系喺到室町时代入嘅时候咧，大约就系所谓1336年到1573年呢一段时间。我哋话关键嘅时候咧，就系话曾经嘅即系有一段好短嘅时间里边咧，天皇有亲政，但系好短嘅啫。然后之后咧，就已经俾另外一位强势嘅即系将军叫足利氏咧，就重新咧就夺权，咁就系叫足利幕府嘅建立。而足利幕府当时佢嘅官邸咧，就系其中一度咧，室町嘅位置咧，咁系啦，冇错。咁所以咧就叫室町时代。咁我哋话即系喺呢个时候咧，关键嘅人物咧就系足利义满啦。咁足利义满咧做咗几样嘢嘅，即系一阵间 Stan 可能都会讲好多同金国子好有关系嘅部分。咁但系咧最紧要嘅可以理解嘅咧就系佢死后咧被尊称为因为即系太上法王啊。咁所以其实佢嗰个嘅位置咧已经去到系同天皇嘅级数系差唔多嘅地步。咁我哋都话咧佢曾经咧就有谂过取天皇而代之嘅，好多嘅证据都话。咁而佢点样取天皇而代之咧？其实咧其中一个好有趣嘅面貌咧就系、是、其实当时咧其实佢系同明朝咧又展开咗好多嘅贸易嘅。咁当时嘅明朝咧系封咗呢位嘅足利义满咧做咗日本国嘅王嘅，日本国王嘅。咁所以你可以理解为咧，即系佢建立嘅足利氏喺足利义满时期嘅呢个幕府咧，其实系日本嘅实质嘅统治者。咁而佢就系有明朝嘅贸易之外咧，佢同明朝咧即系种种嘅文化交流都相当密切，借住呢个贸易嘅关系咧，大量嘅 儒家嘅典籍啦、文化典籍啦、各种各样嘅书咧，系运到入去即系、就是、日本嘅。咁喺当时咧，就有一个非常之厉害嘅即系个文化嘅革新。咁亦都有称咧呢个文化革新嘅时期咧，所谓嘅北山文化。咁、我哋可以话咧，室町时期嘅早期啊，即系呢个十四世纪初1336年前后呢几十年咧，其实系一个日本嘅文化嘅其中一个高峰时期。咁所以我哋今日讲嘅金国志咧，亦都同嗰个时期好有关系嘅。 咁我哋咧更加多咧关于金国志嘅建筑上面嘅资料啦，又或者系啊，究竟日本嘅佛教嘅建筑咧有啲咩唔同嘅样式啊等等咧？咁我哋咧下一节嘅建筑二咧再翻嚟咧，同大家去慢慢介绍。千祈唔好唔记得咧，就系上到去我哋香港电台嘅网站啦 ，rthk.hk 喺我哋今集嘅第五台建筑二嘅集数入面咧，亦都可以揾到一啲嘅相片咧，咁就可以睇翻我哋今日所讲嘅一啲嘅建筑资料噶。下一节嘅建筑二咧，再同大家见面啦。 巍峨嘅古城，倾颓嘅奠基， 佢哋嘅灵魂无形中都喺度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嘅变迁， 温雅嘅儿女佳话，流血成渠嘅杀戮，凭吊兴衰嘅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嘅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嘅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嘅一隅，跃然超出诗意画意嘅锐感。 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然、冯杰。 翻到嚟建筑二嘅时间啦，今晚咧我哋会同大家讲嘅日本建筑嘅内容咧，就系、是、京都嘅和风寺院拣咗嘅一套电影咧，就系1958年史川昆嘅《岩上》啦。咁而我哋今日咧会同大家讲多少少嘅建筑嘅例子咧，就系、是、金阁寺啦。咁而金阁寺咧，其实佢正名咧就系、是、鹿苑寺。咁而佢点解个名会叫做金阁寺咧？咁我相信咧，同佢嘅外观亦都好有关系。因为如果大家咧，上到我哋嘅网上面咧睇到关于金阁寺嘅图片嘅时候咧，都发现佢系金光灿烂嘅。咁我谂亦都会唔会系因为呢个原因，佢就被昵称为金阁寺咧 ？Stan， 好明显啦，因为即系喺日本即系成座金色嘅建筑都唔系太多，可能日本人都未必系对金色系真系好中意嘅。虽然都有时室内都会有多嘅金箔啦吓、 见得多日本可能唔用颜色吓。 是啊，其实是。咁呢就譬如先讲呢一个金阁寺之前呢，或者我又解答一下杰嘅问题啦，刚才问过我啦，关于今集啦，我定咗叫做和风寺院。其实和风呢、这个咁嘅词语呢，喺建筑学术上面呢就唔系一个好正式嘅词语嚟嘅。咁反而呢日本嘅建筑史正式嚟讲呢，有一啲叫和样。咁但呢我讲呢个和风呢同和样呢，其实系两种唔同嘅概念嚟嘅。我定呢个和风可能叫做简单啲啦，俾听众一个容易啲理解啦，即系一啲同日本式有关系嘅。咁但呢和样呢样嘢呢，又要讲返日本其实主要喺佛教建筑里面有好多种样，即系样貌嗰个样啦。咁譬如一路以嚟，由之前我哋提过奈良啊，飞鸟奈良时期呢，或者直至去到平安初期呢，都会有一啲譬如叫飞鸟样、白凤样、天平样，呢啲相等于中国嗰陣时嘅大概南北朝或者隋唐。咁而好明显见到呢一啲咁嘅建筑呢，就仿效当时嘅南北朝隋唐呢啲咁嘅风格嘅。咁之后呢有一啲短暂啲嘅，譬如宏仁样啊、贞观样啊呢啲呢，大概都系反映唐末至到或者系日本方面就系平安初期啦。咁但系讲到去和样呢样嘢呢，我哋就要好小心啦。和样呢样嘢，首先你可以话佢同日本好有关系又得，亦都系冇乜关系又得，因为基本上咧佢都系沿袭住唐末至到宋初一啲中国式嘅建筑嘅风格，咁所以佢亦都同譬如之前讲嗰啲奈良时期嘅飞鸟样嗰、那个分别咧，唔系话真系好大嘅吓，咁但系咧亦都可以另一个角度睇，就系、是、一啲唐朝风格嘅建筑。 加上咗一個日本嘅本土化之後咧所形成嘅。另外之後再出現一啲同和洋相對嘅差唔多時期嘅，譬如大佛洋啦，另一個名就叫天竺洋啦，即係印度嗰個天竺啦。咁呢一個咧就係反映咗宋朝輸入去嘅建築風格，亦都特別係一啲福建呢啲咁嘅地方啦，喺镰仓時期嘅初期咧就輸入咗去日本嘅。咁另外一種咧就叫禅宗洋，咁呢個咧又要小心啲啦，因為佢另一個名叫唐洋，但係咧佢同唐朝建築咧就即係相差好遠，相對於譬如頭先講嘅和洋嚟講咧，雖然呢個禅宗洋就叫唐洋，但係佢就唔係好似唐朝嘅建築嘅，反而咧和洋咧就仲更加似唐朝嘅建築。咁呢種禅宗洋喺唐洋其實反映嘅咧都係宋朝輸入去嘅風格，不過主要係反映江南地區啦、浙江啦嗰個一帶啦嘅建築。咁大概喺镰仓嘅末期係特別即係、就是、流行嘅。咁呢幾種嘅風格，我哋特別譬如好簡單咁將和洋、大佛洋同埋禅宗洋比較咧。基本上大佛洋咧就係比較粗犷一啲啦，如果我哋用一啲即係美學上面嘅形容詞嚇，簡單嚟講就係粗犷嘅。和洋咧相對比較簡潔一啲，而禅宗洋咧就傾向咗去比較纖細嘅。咁呢一啲其實主要都係形容緊啲結構嗰啲咁嘅構件嘅嚇，咁所以呢三種嘅建築，特別係和洋嗰方面咧，呢、這個嘅名詞咧，我哋要小心啲。 咁 Stan 即係話，我哋今日講金國寺啦。咁所以如果你用呢個和風呢個字嘅話咧，其實就即係講緊話，即係金國寺喺建築上面係傾向簡潔，可唔可以咁理解咧？又 嗱，應該再清楚啲講，或者我都唔係好清晰啊。頭先覺得我哋要小心啲，就係和風嚇。我用呢個字，我自己用嘅，學術上係冇正式建築上面用呢個和風嘅，同呢個正式用嘅和洋咧，其實係兩回事嚟。 咁即係頭先講咁多洋，其實都係和風，可唔可以咁講咧？ 冇錯啦，你可以咁講。 有好多唔同嘅洋， 但係喺呢種咁多唔同嘅洋之中咧，其實有啲相對咧，就係、是、令到我哋感覺上係似日本獨特嘅特色多啲嘅。咁有啲咧可能相對咧就似唐朝或者係似中國嘅一啲特色係多啲嘅。咁都係一啲相對嘅概念，亦都冇一啲好硬性嘅分類嘅。雖然譬如特別係大佛洋嗰個有多少少。即係好明顯，因為佢出現時間比較短，咁係特別幾座而家遺留建築咧，係明顯叫大佛洋。其他譬如和洋咧，基本上係比較廣泛一啲，而和洋之中亦都再可以細分好多唔同嘅地區啊，或者係前期啊、後期咁樣嘅。 咁金國寺又可以算係咩樣咧？ 嗱，呢個金國寺又係更加複雜啦。點解咧？即係一般你哋去到睇咧，可能你覺得佢係三層建築啊嘛。咁但係咧，你睇佢三層建築咧。好似係好融和啦，三層，但係其實一般咧都會認為佢係分別有三種唔同嘅風格去表現嘅。咁所以咧，我點解要講金國寺之前一定要先講曬唔同嘅樣啦嚇，唔同嘅風格咧？因為根本金國寺就係唔可以用一種單一嘅風格嚟到去形容嘅。首先進入去金國寺呢個描述佢風格之前咧，我哋特別都要講清楚少少啦。電影裏面咧，金國寺咧呢個咁嘅場景咧，其實如果你講電影咧，係冇金國寺嚇呢一個名嘅，佢啊變咗叫罩國寺嘅。主要咧就係因為咧，譬如基於呢個歷史真實嘅事件啦，即係金國寺或者鹿苑寺啦嚇，喺1950年咧就俾一個唔知咩事咧，可能精神有問題嘅一個僧人啊，成座去燒咗啊。結果就引發咗三島由紀夫就寫咗呢個金國寺呢一套嘅小說啦。咁當然，如果你係鹿苑寺裏面嘅角度嚟睇咧，自己嘅真人燒咗成間嘅寺院裏面嘅建築，咁啊，梗係 梗係唔想再提啦， 梗係有啲負面啦。咁所以咧，就史川昆佢拍呢一套改編呢個金國寺講呢個事件嘅時候咧，就唔想佢哋。即係去用翻呢個金國寺嘅名字，咁所以咧戲裏邊咧其實就將佢變咗另一個名字叫罩國寺。 道出建築結構嘅和諧宏偉。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意，主持黎东耀、曾卓然、冯杰。 里面呢，这个罩国寺其实真实历史事件其实已经烧咗㗎啦嘛，这个金国寺。咁里面又出现咗个金国寺，究竟系点呢？咁呢睇个场景上面嚟讲呢，其实就系一个新起嘅建筑，新搭嘅。咁而且呢亦都冇喺呢个六院寺里面去起返。其实就喺另一间寺，喺南山里面嘅大国寺，喺呢个大宅祠本呢就起返一座，即系一比一嘅。咁叫做系反映返呢个金国寺嘅原本嘅形式啦。但系其实你再睇清楚呢，真实我哋而家见到嘅金国寺其实系三层高㗎嘛，一路都咁讲。咁但戏里面呢其实就简化咗，只係变咗两层。而亦都因为係黑白电影呢，讲真呢我就真係唔知道究竟佢起出嚟嗰个咁嘅结构係咪真係即係好似真实咁有晒金色啊，有晒金油啊，或者甚至乎会唔会真係黐咗啲金箔呢，咁黐金箔肯定唔会啦。咁但係就都唔肯定係咪金色㗎。不过呢戏里面都会见到，譬如室内里面呢隻门呢，当佢打开或者里面见到呢一啲一格格的正方形，其实那些一格格正方形呢某程度就是显示了即是传统日本那种黏上去一些四方形的金箔。咁即是见到这些四方形一格格，其实就是令到人家假设呢其实就是黏了金箔的了。咁虽然就黑白电影见不到是不是金色，不过估计都当它是即是有金箔的建筑来的了。 嗯，我哋呢如果睇返呢个金国寺，嗱佢係喺个湖边嘅，即係镜湖池旁边嘅一栋建筑物啦。咁喺水边呢呢啲建筑物总係当你睇埋个倒影啊，再加埋睇埋佢旁边嘅一啲枫叶啊，咁喺呢啲时节入面去睇呢，总係觉得佢係即係同个自然呢有一种好美妙嘅联系喺度嘅。咁加上佢本身係一个寺庙嘅感觉呢，就更加係好出世嘅，同埋一种即係令人就感觉好恬静嘅。咁当然啦，今时今日大家去到应该都系游客就络绎不绝啦，咁可能少咗嗰份恬静都未定。咁但系我哋去欣赏呢个金国寺嘅时候咧，咁我谂亦都可以循住翻我哋所讲嘅和风寺院嘅一啲嘅样式，睇下究竟啊呢个金国寺咧系一个点样嘅回事啦。咁啊头先咧，Stan 都有讲到，佢都系糅合咗你头先所讲嘅唔同嘅即系和风入面嘅样啊，即系。日本身是三层啦，咁系咪就住唔同嘅层数，佢就可以分到你所讲嘅唔同嘅样式呢？ 嗱，我亦都再讲清楚啲啦。其实咧，佢可以系话三种唔同嘅风格，咁但系咧呢阵三种唔同嘅风格咧，未必系用我头先讲嗰几种嘅样式嚟到去分析嘅，因为咧样式咧其实好大程度呢，即係頭先所講嘅大佛樣啊、和樣啊、禅宗樣啊呢啲呢，好大程度係主要係講結構嘅。咁所以呢，譬如金國寺裏面唔好話直接講啦，即係三層嘅結構裏面呢，第一層就係、是、叫做所謂嘅沉殿造嘅風格。咁呢個沉殿造呢，你見到啦，用個造字唔係樣字。咁所以呢，其實沉殿造就主要唔係講緊個結構嘅，譬如係究竟屬於纖細啊，定係簡潔啊，定係粗礦式嘅結構。咁主要其实就係一种主要要嚟形容住宅嘅传统嘅日本住宅其中一种、啊、所谓嘅沉殿造，平安初期啦，特别係一啲比较工整对称啦，或者啲室内空间係比较大型啲嘅，冇咁多间隔嘅。咁呢一个第一层嘅金国寺里面呢，就所谓嘅法水院，咁就係呢一种代表咗平安时代贵族建筑风格嘅。咁而第二层呢，就係呢个代表咗镰仓时期嘅叫做朝音洞啦。咁呢一种嘅建筑呢，就係属于叫做反映武家造啦。咁、意思就係譬如係武士嘅一般嘅建筑风格嚟嘅。 係啊，我哋之前都有讲过，即係譬如讲元平合战嘅时候，讲到新平家物院平清盛，咁佢係武家人嘛，即係佢係武士嘅。咁但同一时间佢又尝试去做呢个高官嘅，即係叫武家同埋公家人。咁所以在日本的观念里面有分公家武家呢，就是其中两个很大的条路啦。比如源氏就不走公家的路，走武家的路。所以去到由镰仓起呢，其实武家的观念呢就慢慢成为了可能更加主要啊，就是说简单讲就是上层的决定者那些的想法。所以武家做其实暗示呢就是那一批人啊，新兴的一批统治阶层的一些的想法。 而呢一种嘅武士嘅家居嘅建筑风格呢，其实呢另一个名呢就亦都可以反映 影叫做书院做嘅。咁喺历史嘅时序上面咧，其实就系先有呢一个寝殿做咧，然后慢慢咧，即系由呢一种贵族式嘅家居吓、大型啲嘅、工整啲嘅，慢慢转变到去武家所流行嘅。簡化少少嘅，啲空間會細啲嘅，亦都冇咁工整嘅，多啲非對稱嘅、而室內空間咧，亦都間隔多啲咧，間細啲嘅。咁呢一種就叫做書院做啦。咁當然有一啲人去認為呢個第二層咧，都反映咗即係和洋嗰種簡潔嘅風格嘅。咁而去到第三層咧，即係成個金閣呢一座建築嘅最重要嘅就叫做舊景頂啊，亦都係裏面其實係所謂嘅一個舍利殿啊。咁呢一层咧，主要就系反映咗呢个禅宗佛殿做嘅风格。呢个又要特别小心啲啦吓。如果根据咧，譬如官方吓，或者我直头系去到嗰度咧，有一啲嘅展示板咧，佢都系形容呢一层叫做禅宗佛殿做，就唔系叫做禅宗样。有咩分别呢？禅宗样就系头先讲嘅，主要就系个结构上面咧比较纤细嘅，喺呢个嘅 宋代风格嘅 系啦。而呢个禅宗佛殿造其实只不过系一种反映咗当时开始传入日本比较兴盛啲嘅禅宗嘅佛寺，佢哋通常用嘅形式。咁所以喺个形状或者系一啲嘅个别嘅装饰里面咧，反映咗呢一种禅宗嘅佛殿造吓，就唔系话嗰个结构嘅风格。 阿 Stan 可唔可以咁样去理解？就系、当我哋用个造讲个造字嘅时候，更加倾向于喺装饰啊、风格啊、外形啊睇到嘅部分度， 或者个空间上 系啦。然后当我讲样嘅时候咧，喺建筑上面咧就有严格所指，同佢里面嘅结构系有关 系 嘅。 系啦，或者系一种结构嘅直头系一种样式咧。或者佢個別嘅構件嘅真係佢點樣去嵌埋啊？譬如咧，亦都再講翻之前有提過大佛像嘅最大嘅特色咧，就係咧改變咗原本中國主流嘅北方佢哋柱上面放置呢一個斗拱呢一種咁嘅形式，而大佛像咧反映咗呢個中國嘅南方，特別係福建嘅風格咧，就係、咧。比較長嘅柱，比較高嘅柱，但係咧就打橫咧插入去好多嘅拱啊，咁樣形式。 因為我哋好多集咧都冇提過即係有關結構嘅問題，我驚啲聽眾大家咧就唔記得咗我哋。其實我哋講建築嘅時候，好講話呢個建築物結構就係好簡單。翻翻轉頭就係我哋點樣去承重咧？點樣去支撐咧？我哋點樣去布翻令佢起成一座建築物咧？咁嗰個唔同嘅結構咧，就睇到唔同嘅時代啦、唔同嘅文化啦、唔同嘅部分。咁所以當我哋講個樣子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建築嘅時候咧係一樣好緊要要討論嘅話題嚟嘅。 但我自己就覺得呢個第三層就唔屬於禅宗樣嘅結構嘅，我覺得係屬於禅宗佛殿造嘅風格啦。咁而呢一層嘅頂咧，就係、叫做所謂嘅寶形造啊，寶形造。这个日文的名称啦，其实就是相等于中国的我们之前成日提的四角斩尖的风格啦，就好像一个金字塔形的、再在个顶呢加多一个金色的凤凰这样的装饰。而这座建筑譬如第三层特别呢都可以看一看，里面呢你会见到外墙呢见到有一些窗的，这些窗的形状是比较特别啲嘅，你可以话系有啲似西方嘅哥德建筑咧嗰种尖拱嘅形状啊，佢系拱形嘅，但系个顶咧就系尖嘅，咁而且咧佢嘅上面咧佢嗰个尖之余咧，亦都系有啲嘅曲线咧，咁啊来来回回咁样，好似咧有啲人咧认为佢就代表咗一啲火焰啊咁样嘅形状嘅，或者一啲花瓣嘅形状啦，另外一啲人亦都会去形容。咁呢一种特别嘅窗咧，其实就叫做火灯窗啦，或者有时叫火头窗啊，或者系花头窗啊，甚至乎有啲叫做源氏窗咁样嘅。咁呢一种形式咧，亦都系反映咗其实好多时喺日本咧，嗰啲禅宗嘅寺院咧，就特别中意用呢一种咁嘅建筑，所以咧，亦都可以话将佢归类为禅宗嘅佛殿造咧。呢、一个都系其中一个方面可以反映到呢一个嘅情况嘅。 都唔知系咪改错名咧，改咗一火灯窗咁样，搞到佢遭受呢个火灾添，真系。 都可能有啲关系吓、不过佢重新起过之后咧，都仍然系 keep 翻呢一个咁嘅形式嘅。 因为睇落呢个窗的确。 確係同我哋之前講啲西方建築係有啲相似。無論我哋話中國建築或者日本建築，通常個窗好少係即係個頂係圓㗎嘛，即係圓形，即係下面係平啦，即係上面係圓形。嗰種感覺就即刻翻到去西方嗰啲教堂嘅嗰種感覺啦，真係。 建筑结构的和谐宏伟，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意，主持黎东耀、曾卓贤、冯杰。 而咧我知道日本咧，即系呢个鹿丸寺就又叫做金閣寺啊，非常之出名。咁但系另外有一个咧，叫做銀閣寺。嗱，我哋唔系听紧啲，系啦，我哋唔系讲紧啲咩神话传说金閣銀閣嗰啲《西游记》啊，唔系啊。咁但系咧，呢个銀閣寺咧，应该都同金閣寺都有啲关系。 有关系嘅，因为都系足利氏嘅吓，头先所讲嘅吓，足利义满嘅子孙啊。 系啊， 去到第八代嘅时候咧，足利义政所起嘅。 系啊，足利义政嘅时候咧，就喺社会上系非常之多嘅混乱嘅时候。咁同埋咧，虽然佢咧就好爱好文化嘅，即系各种。各样的文化都相当喜欢的， 即是宋徽宗 是类似，但是政治上是一塌糊涂的，无论是管这个上层的天皇的继承，或者是跟佛寺之间的关系，或者对其他武家人的关系，都是完全搞不定的， 都似宋徽宗。 是的，所以我们说其实这个失丁时期由他开始基本上已经陷入一个长期漫长的分裂国的混乱，就是一直去到所谓的战国时期。所以这位仁兄就在文化上是相当之不错的，但其他政治上面就是大件事。 嗱，咁呢个銀閣寺咧，其实正式嘅名咧又系另一个名嚟嘅，咁就叫做慈照寺嘅。咁而亦都系因为咧有一个叫銀閣嘅建筑物咧，令到佢成间寺咧都被俗称成为呢个銀閣寺。咁而呢个銀閣咧特别之处咧，就系咧佢相对于呢个金閣寺啊，真系有啲金箔啊吓金油咁咧。咁咧銀閣寺係冇嘅喎，咁咧其實咧就係你哋而家去聽眾去到睇咧，其實都係一啲原木嘅色啦，或者加啲嘅白色嘅粉牆嘅。咁咧就譬如呢一個咁嘅銀閣寺嘅呢個銀閣咧，正式嘅名咧又係叫即係另一個名啦，就叫觀音閣。咁佢咧其實喺個外形上咧，其實又真係都幾似金閣寺嘅，都係一個方形啦嚇，個頂咧亦都係四角斬尖啦，或者叫寶頂做啦。咁而呢一個， 但佢兩層啫， 係啦，就係咧就變咗兩層啦。咁咧反而咧可能電影裏邊咧嗰個咧都似佢多少少，不過雖然其實都好明顯就同電影裏邊嗰個。金閣咧，或者係罩閣寺裏邊嗰個建築咧，都係唔同嘅。不過好多時都會以呢兩個寺嚟到做比較。除咗外形上面嘅近似之外咧，亦都可以講一講就係呢個代表咗呢個失丁嘅前期嘅，即係嗰個咩北山文化咧，同埋呢一度去到銀閣寺興建時期嘅失丁嘅末期嘅東山文化咧，都可以作為一個對比嘅。 系啊，所以每一次当讲起金閣銀閣寺话一齐去参观嘅时候咧，其实就系讲紧呢个失丁时期嘅灿烂，同埋后边最后嘅一个衰落。 咁啊，衰落之余咧，我另一个角度睇咧，就反而系可能归于呢个比较恬静啲嘅，因为你睇到佢其实系比较质朴啲啦，亦都喺里边咧喺后期咧就加咗一啲嘅所谓嘅枯山水，虽然唔系失丁嘅时候，系去到江户时期嘅后期先至加上去嘅。咁所以咧，一般历史上咧都会将銀閣寺代表嘅东山嘅文化咧，其实就联系到之后我哋可能都会提嘅，譬如侘寂思想嗰种比较恬静啦，啊或者系比较隐晦啲嘅美学思想咧，作为一个系开创性嘅时代嘅。 点解咧？就因为銀閣寺系足利义政决定咗唔搞啦，太一塌糊涂，决定唔搞隐居嘅地方嚟嘅。咁所以其实佢就系所以揾一个即系冇咁显眼嘅地方咧，就做一个隐居。咁所以都见到即系喺政治上面嘅问题啦，同埋喺文化上面兴盛咧，有阵时系一个巨大嘅反差。 咁今日呢建築二呢同大家介紹咗金閣寺啦，證明就係六院寺啦，咁亦都呢講咗好多和風寺院唔同嘅樣式，又同大家講咗史川昆嘅鹽場啦，非常之豐富嘅一集啦。咁而我哋下一集呢亦都會同大家講呢日本嘅建築嘅，咁而呢我哋亦都揀咗一套電影喎，咁就係呢齊藤勇貴2016年嘅古都，咁呢一套電影呢大家亦都可以喺嚟緊呢一個禮拜入面呢抽啲時間去睇一睇啦。我哋下一集嘅建築二呢會同大家講下一啲主要係同城市有關多啲嘅建築啦，咁就係講平安京啊、京都啊，我哋又好喺度問下平安京啊、平城京啊、京都啊、奈良啊又係咩呢，咁可能呢過咗幾集之後呢大家又好似搞到一頭霧水啦，唔怕嘅，我哋下一集呢再同大家講清楚啲，大家又可能呢就了解多一啲啦。下一集嘅建築二啊，下星期一晚九點鐘再約定大家啦，拜拜。 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贤、冯杰，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